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因为感情深，我选金世尊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中秋礼金世尊。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。5288-6111，5288-6111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们说电影，我们 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2018年8月31日，美国惊险谍战特工动作片《谍中谍六》全面瓦解，登陆全国院线。影片由克里斯托夫·麦考利执导，汤姆·克鲁斯、亨利·卡维尔、西蒙·佩姬等主演。在已经上映的6部《谍中谍》中，口碑最好的还是第二部。2000年上映的美国动作谍战巨片《谍中谍2》依旧由汤姆·克鲁斯担当主演，但是导演却换成了我国香港著名导演吴宇森。而汤姆·克鲁斯和制片瓦格纳都是吴宇森的忠实影迷，他们认为吴宇森的影片具有让人难以置信的激情，并将他誉为最棒的动作片导演之一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永恒记忆单元，我们今天来一起重温的是动作影片《谍中谍二》的精彩故事。汤姆·克鲁斯曾经这样评价吴宇森，掌控了《谍中谍》系列片的理念，并将它变成神话。他的动作戏将真实和超现实主义结合在了一起，并且让人物的情感更加真实。最终，这部影片全球共收获5.453亿美元票房，超越了前作。这部影片的导演吴宇森表示，这个故事最能吸引他的地方在于人物关系，他希望让影片充满戏剧性、情感和魅力。而为了让影片在跨入21世纪之际呈现出全新面貌，制片方特地请来了许多电脑专家，以帮助剧组完成高科技设计。汤姆·克鲁斯也换了新的形象，头发变长了，服装也有了相应改变，看起来更加优雅、迷人和性感。我国香港导演吴宇森1971年在邵氏影业公司跟随当时最著名的动作片导演张彻拍片，1986年执导《英雄本色》引起巨大轰动，成为当年年度最卖座的影片，荣获了第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奖，由此开创了无视暴力美学的先河。1993年纵身好莱坞，《谍中谍2》等商业大片使他在国际影坛名声大噪，确立了他的 A 级导演的地位，是继李小龙、成龙之后进入好莱坞的第3位华人明星。2010年吴宇森获得了第67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。这部影片公映的时候是由上海电影译制厂担任配音，刘芳、曾丹、王肖冰、程玉珠、乔真等人为我们奉献上了这一部声音的盛宴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精彩的影片。 一扇窗，一扇门，一片光影，